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呢我们想说啊，日子过得真快。 嗯， 想当初说头伏的时候仿佛就在昨天， 我还做了期节目呢。 说什么了？ 专门给大家介绍一下入伏之后啊怎么养生、 哦、 怎么保健，怎么祛湿，怎么贴这个三伏贴。 我以为是怎么贴叫秋膘远点是吧， 那得再过俩月比较合适是不是、 啊、对对对，这个眼瞅着头伏刚过，但是今天我们想说明天就是二伏了。 头伏的饺子，二伏面 啊，这你都懂啊。 三伏是什么来着？ 烙饼摊鸡蛋嘛、 嗯、 啊，你明天吃面条吗？ 应该吃吧。 啊，应该是 也许吧，主要看食堂供不供应面。哎，不对，我明天我不上，哎，我上班但我不一定在食堂吃饭。 哎呀，要说这个上不上班都不知道哈。京城百姓讲究头伏饺子二伏面，随着二伏和接下来周四的大暑节气接连到来， 哎呦， 各家老字号的餐馆早已经准备了各式各下各样的这个消夏面条。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我们也是从这个多家老字号来到明天呢，二伏当天面食的订单比平时翻倍，什么糖醋里脊、宫爆鸡丁、这些佐面条的菜肴，就是你不能光吃面条， 有点像下酒菜那意思，配着面条也得吃点菜。吃什么菜好呢？比如说宫保鸡丁啊，糖醋里脊啊，就是非常好的一些选择。 一说下酒菜你怎么那么经验丰富呢？ 我虽然没这个喝过什么酒吧，但是我看人家都是这么干的，是不是？ 说起来都有点 什么花毛一体呀，花生毛豆配小酒啊，现在年轻人还喝个什么精酿啤酒 IPA 呀、啊哦、是不是？ 你就是这么干的，你不是干别人那么干的。记者在西应园刀削面馆看到，来这儿就餐的顾客基本上都会点一碗刀削面，再来一盘糖醋里脊。天气越闷热哈，左面菜的就是跟面条一块吃的这个菜的销量也是越来越高。最近店里边据他们的工作人员说，像糖醋里脊的销量是平时的两倍。 嗯， 据削面馆的经理说是这样说的，两倍啊。华天延吉冷面的这个冷面清凉爽口， 哎呦， 哎，是不少市民心目当中的消夏必备小吃之一。 嗯， 仅华天延吉餐厅的总店据说每天就能卖出4000多碗冷面。 哎呀，真的特别热销是不是？ 对吧，一个店4000多碗。 嗯， 你说得多少， 全市得多少店呢？ 不是，这家店来多少人吃饭？ 4000多碗的话，像来的是李凯老师那就是2000个李凯老师来的是我的话那就是8000个我。 为什么呀？你吃半碗 也许吧，就胃口小一点嘛，身材这么苗条，这么注重身材管理。 对对对， 但您要是请客的话、嗯、那就是1000个我吧。 要是半碗延吉冷面，你只能把冰碴吃了是吧，剩下都剩了、 哎、我想问问啊，就朋友们有没有吃过那个夏天的冷面、嗯、有一些店铺他做的花样特别多，他、 嗯、 连上菜时候那个碗儿都是一个大冰坨、嗯、就那个冰坨做成碗的形 状。哎呦，那还真没见过。 然后里面盛上冷面， 那 吃着就特别的凉快。 那你这吃饭的速度，吃完了不流汤了吗？ 所以人家特别聪明啊，里面还罩一层塑料、 啊、 就怕你那面汤给洒出去。 哦、 嗯、 里边罩塑料，就碗里边。 对，碗里面有个塑料托，外面就是直接打冰坨，透明的。 冰坨要是化了呢？ 一般来说都不会化嘛， 不会， 特别厚。 哦，反正二伏、啊、连着大暑节气，像鸿宾楼的酸梅汤啊，屈园酒楼的什么雷椒茄蛋，这些消暑菜肴纷纷登场。 嗯， 护国寺小吃地安门店的豌豆黄冰淇淋，你吃过吗？ 没吃过， 我也没吃过哈。护国寺小吃店，这不是反正那个很多的爬糕啊、凉粉啊、冰粉啊、杏仁豆腐这些粮食同样走俏、 嗯，听着不错。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就来聊聊明天您打算吃面条吗？ 哎， 另外，其实除了面条之外，您平时的佐餐面有什么小吃、什么解暑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对不对？ 嗯、就是配着面吃什么菜比较好？ 哎，不是菜码啊， 不 是 菜码，是 菜，对、 嗯， 不是那个黄瓜丝啊。 心里美萝卜呀， 这是不是有点太素了？你看人家刚才说的那左面菜都特别横，什么糖醋里脊、宫保鸡丁，起码都是一道成品菜，是不是？ 但是个人以为宫保鸡丁不是应该跟米饭比较CP 比较合适、 这倒也是， 对吧？ 起码还能舀点汤什么的。 每人喜好不一样啊，这个众口难调，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明天您吃面条吗？另外有哪些佐餐菜可以跟我们来聊聊？我们的交流方式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在这个公众号下边呢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啊，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另外可以找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说说很多朋友特别特别关注的环球影城的最新消息。 哎，对，年轻人非常关心这个， 尤其是对于我们通州人民， 啊、 那是盼星星盼月亮、 啊， 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开园呢？虽然现在还没有正式对游客朋友们开放，但是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紧张筹备期当中的消息。 哎，你来说说， 来跟大家说说，在哥斯达黎加海岸的一个孤岛上，恐龙因为基因工程得以重生。有一只残暴的转基因的恐龙是逃出了牢笼，在这个孤岛上引起一片混乱。来考考您 啊， 这是哪个电影里的场景啊？ 这恐龙电影《侏罗纪公园》之类的呗。 哎，这就是《侏罗纪世界》当中的一个场景、 啊哦、 在即将开园的位于城市副中心的北京环球影城啊、也专门有一个侏罗纪的专区。 哎呦，是吗？ 那在这个啊，您不知道啊？ 这不是侏罗纪的恐龙有多少种？ 哎，那除了侏罗纪还有什么纪？ 不知道， 真不知道。 白垩纪，你是说这个吗？ 对对对对对， 啊、那是过去的纪年， 三叠纪、白垩纪、侏罗纪。 但是人家说的是侏罗纪的恐龙，什么暴走龙，对吧？ 霸王龙、翼龙、剑龙 啊， 呀呀，反正好多龙呢。 很多小朋友对于恐龙非常的喜欢，所以他们对于恐龙非常的熟悉。 你要是倒退个20年问我这问题，我能给你答得头头是道， 是吗？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小的时候，我姥姥给我订一杂志叫《恐龙》，还是外国引进的。 行，初三，你那时候订完了之后，是 小学还没上小学呢， 没上小学呢。好，行，继续你说。 来来说说环球影城里的《侏罗纪世界》啊，在这个园区里面有一个特别惊险刺激的项目，叫做《黑暗骑乘》，是干什么的呢？咱们呀就会被放在一个处在科技唤醒的灭绝生物世界当中。作为游客呢，可以和恐龙并肩行走，一同飞翔。那么据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机电项目的经理杨猛说啊，这个黑暗骑乘室内大型娱乐项目是融合了故事线、造景、骑乘系统、光影系统还有特效系统等等，打造出来的就是一个沉浸式的场景效果。那主要呢也靠机电安装来实现，也就是咱坐各种过山车、各种装备啊，其实它让我们觉得那么炫酷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人家机电安装的这些效果， 反正就是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呗。 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机电安装基础的一项内容呢，就是灯具。从一开始啊，美方啊，大家都知道环球影城这个美国是吧？美方就要求所有的灯具必须要从国外进口。那么在2019年11月的时候，中方的业主就提出说，能不能把咱这个主题照明的灯具换成 Made in China 呢？ 中 国制 造 呢？杨猛一听觉得特别惊讶，他心想，哎呀，那人家美方的设计已经完成了，会同意吗？虽然说内心特别的忐忑，但是他还是决定放手一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面，项目团队就联系了全国几乎所有形成规模的啊上规模的灯具工厂，前后跑了6万多公里，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参数比对，确定了中国灯具在安全性、稳定性和兼容性等等参数上都可以满足原设计的要求。那为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拿得出过硬的产品，项目的灯光团队20多位这个师傅啊也是加班加点，饿了就吃口面包，困了就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前后准备了4万多页的资料，所有的样品都堆满了整整一个集装箱。在去年的7月份，项目的团队是把这个整合好的资料递交给了美方，并且完成了所有灯具样品的测试和验收。人家说啊， 所有的灯具都特别好，完全满足设计的要求。 嗯， 所以呢，作为美方也同意把这个灯具啊换成中国的灯具。 你瞧瞧， 人的项目团队，是用过硬的产品质量打动了美方的工程师。咱说这个验收成功的那一刻啊，人家杨猛也是觉得特别的自豪。一共有16320盏主题灯具，八成都来自咱中国。 哎， 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在其他材料的应用当中推荐了咱中国的产品，并且在环球影城设计当中融入了很多中国的元素。 嗯， 我觉得作为中国人也特别觉得骄傲。 哎，另外有机会了，等说是今年什么时候开园？ 应该今年能开吧， 今年 我们美好的愿望啊。 开园之后咱也去看看啊，除了在体验那些惊险刺激的恐龙世界之外啊， 嗯， 也可以看看这些布置的灯光啊，这些能够体验一下咱中国元素。 是吧，你看他今年据一些消息来说还有很多中国元素的专区，比如说功夫熊猫， 嗯， 可能大家能感受到一些中国风味吧在里面。 哎，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明天您吃面条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哎，尖儿沟来报道啊，他是李凯小美香好啊，尖儿沟来报道了。最近呢在忙工作，披星戴月的，除了早餐其他的饭呀没空自己准备。 嗯， 上周我在某东买了老北京的炸酱，过一两天下班早的话准备回家煮点刀削面，买根黄瓜啊，萝卜，尝试做做家里的菜。 哎， 准备自己做一 炸酱面。 嗯， 炸酱面的萝卜配什么萝卜？ 炸酱面的萝卜呀，我一般不爱吃萝卜菜码，但我看人家有胡萝卜的是吧，也有这个水配什么萝卜呀，心里美萝卜。 我们家是吃心里美，就是心里美萝卜吧，就是我们家人口也不多，就是基本上切开一半切成丝儿，吃面条，剩下一半切成丝儿，拿醋和白糖拌了。 也能吃胡萝卜吧？有吧， 反正我打小也会。 真的有。 有是吧，就有你说有就有。啊，打小我也不太爱吃胡萝卜。 行、 啊。然后宝姐姐说明天吃茄子面，二福了。啊，然后呢哥大爷拍来一张照片啊，明天的面条我一看这应该是兰州的牛肉拉面。 哦、 啊、 上回咱是不是讨论过说在兰州不叫那个兰州拉面， 对， 人就叫什么 牛肉面。 牛肉面。 嗯， 反而是出了兰州之后大家给他赋予一个名字，什么正宗兰州拉面之类的。 在兰州吃牛肉面基本上早餐吃的还挺多。 啊， 当然我早餐一般，哎，别提早餐的茬儿，早餐这事儿就过去了啊，真吃不了这么横的啊。 嗯， 然后呢 就吃个饼就行了呗。 飞鱼洒清晨说我要自己煮一碗菌菇西红柿荞麦热汤面。 哎呦，这前面的定语还不老少呢。 菌菇西红柿荞麦热汤面。 嗯， 但是说实话 怎么做呀， 就是蘑菇 菇和西红柿配在一块好吃吗？ 啊、应该还行吧。 哦、 关键的热汤面，在伏天吃热汤面确实有点考验人。 嗯，您不是还推荐我在三九天的时候吃个延吉冷面之类的吗？ 哎、 带冰碴的。你比如人的飞鱼洒清晨还说呢、哦，说刚才我不是说有些饭馆它外边用冰坨给你做碗吗、 嗯？ 说那就不叫冷面了，那干脆叫冰面呗。我就是提醒了我呀， 啊， 以后等到三九天、 嗯、 三九四九不出手的那时候， 哎， 我请您吃一碗冰面。 一人手里边拖着一碗冰碗， 是不是不错？ 你戴手套吗？关键是， 你不是推荐我这么吃吗？ 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嗯、 这个用户4650，这就属于比较挑事儿的哈。什么糖油饼配面条，这有这种吃法吗？是不是？ 哦、主要不知道那家店附近有没有面馆， 是吧？ 但如果明天啊，您愿意拨冗带我去探个店什么的，我也是不拒绝， 是吧？ 考虑考虑吗？ 就是拨不了冗。然后， 哎，回答的这么干脆， 嗯， 你这人怎么这么难聊天呢？ 这不是聊的挺好的吗？ 行行行，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 啊、嗯，然后呢，像飞鱼洒清晨还说，上大学那会儿啊，跟同学每个月都去西四啊吃个冷面，一人一碗面，半瓶白醋还吃，然后现在想起来就特别的香。 嗯， 这个冷面一定搁的是白醋。 哦，这个特别有讲究是吧？ 不是， 那什么面配什么醋啊？ 反正家里边炸酱面，我一般放的是那种米醋。 哦、 家里边你醋分几种？ 比如说什么镇江的那种醋， 嗯，香醋 是不是稍微来说偏酸甜一点， 嗯， 然后山西的醋就是特别特别酸，是不是 陈醋， 因为我爸爸是在山西上的大学， 哦， 所以在那儿可能吃了几年山西的醋，就特别特别喜欢那种口稍微重 一点的， 重一些的，浓一些的， 嗯， 包括就是吃各种的菜他都喜欢倒点醋，嗯， 但是说实话白醋比米醋还要更酸一些， 哦， 就是口，这当然不好吃。说实话，就是搁在冷面里边好吃。你要说吃饺子，搁点白醋，那确实不好吃。 各花入各眼嘛，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哎，你这 词您要这么说的话， 啊， 我这个面码，我爱放什么萝卜就放什么萝卜。 萝卜开会， 是不是？ 啊， 对，萝卜开会嘛。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明天您吃面条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继续说说通州的事儿。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环球影城哈，家住通州区马驹桥镇的上月居社区的崔秀荣今年60多岁了， 嗯， 攒了几个月的退休金呢，想把它存进银行的理财账户，可是呢这个银行离家不太近啊，有点远，大热天的跑一趟挺辛苦，孩子呢又不在身边帮上帮上忙，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想起来有难事找社区居委会呀，准能有法子， 嗯， 这个崔秀荣笑着说，居委会里边有个万通岗，万通那两个字哈， 嗯， 不是我们北京人， 万事通， 对， 万事都能解决的通。 对于我们这种老北京人一说万通， 万 就是买 商厦， 就是买小商品去 啊，是吧，啊， 对吧， 嗯， 这不是那个岗哈，大事小事他们那个岗全能办，而且据说特别靠谱。万通岗呢就设在居委会的进门位置啊，有一门窗，雪白的墙壁，电脑桌椅干干净净，文件也是码放的特别整齐，里外那透着那么规矩，让人感觉心里边亮堂堂的。那么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特别好，今天碰巧是王爽值班，问你好，你有什么业务啊，那叫一个客气，用了不到10分钟，王爽就帮着崔秀荣通过手机银行办理了业务，就是理财这事儿可以在手机上办，是吧， 嗯， 对对，你们财经节目主持人都好， 现在都挺方便的，大家用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宝那些买一个基金呢，啊，买个理财呀，啊， 嗯， 但是还是要慎重，是吧， 嗯， 投资需谨慎， 哎， 嗯， 反正细端详吧，这个居委会的屋内布置和印象里边那个居委会那种大长桌，工作人员排排坐啊，键盘声此起彼伏的样子还真不得一样。王爽是坐在一个万通岗前，左边呢有一文件盒，里边装着大小不一的几沓纸条，什么居住证明怎么开呀，如何办理就业失业登记啊，这些业务还能找到标准的答案。右边旁边的电话旁边呢贴着一个手写的通讯录，镇里边的什么社保所、民政、疫苗接种点以及社区民警的电话，那一目了然。除了线下服务，王爽还负责线上答疑， 嗯， 电脑屏幕上时不时刷出几个居民啊，小问号，是吧，都会尽快的做这个回复， 哎，真好， 啊，亲在吗， 嗯， 是不是也经常这样， 这不是应该是购物的时候经常发生的场景吗， 啊，这个词儿不能用在居委会上是吧， 也行吧， 啊，也行， 拉近一下大家的距离嘛。 据说去年冬天啊，这个居民张斌和居民聊天的时候也听说过一件怪事儿，说一号楼前面经常有结冰，也不知道这水哪来的，然后就马上跟着居民一块到现场，然后呢步道靠近绿化带一侧冰已经结了有差不多半米宽了，当时冬天冷啊，这要是小孩没注意容易磕着碰着， 那是 赶紧联系物业公司派人在这值守排查一号楼的雨线雨水管线，果然发现有几户因为装修不当把那洗衣机，咱不是说了吗，洗衣机直接杵那雨篦子那口里边， 咱之前说过这事儿哈， 然后赶紧跟他们交涉一下，人家也是愿意改正，说几天之后呢这项安全隐患就排除了， 嗯， 采访当中呢上月居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从2019年年底我们有了这个万通岗之后，万事都能通，是吧，进社区走访的机会多了，和大伙儿也熟了，才能了解每个人的性格，也更容易走进他们心里，增强居民的幸福感， 嗯， 所以我觉得万通哈这样的岗，反正居委会确实工作非常大，这压力非常大，大事小事都得找他们，但是确实方便老百姓， 没错，尤其是你看现在很多的社区，尤其老社区可能中老年朋友多一些， 嗯， 平常有一个小病小灾或者遇到一个麻烦事儿，真的有时候需要这种居委会来帮忙解决一下， 啊，哎，是远亲不如近邻嘛， 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明天您吃面条吗， 什么面， 哎， 包括下面菜都有哪些哈， 嗯， 红果姐是给我们发来了2道菜，比如什么天福号的肘肘子、凉拌苦瓜， 嗯， 苦瓜按说夏天吃应该挺解暑的。 苦瓜你焯吗？ 我不做饭呀， 啊， 而且我也不爱吃苦瓜，我觉得苦瓜对我来说还是比较苦，可能是我现在还没达到那种 就是没达到那种岁数、 嗯、 没有经过岁月的积淀、 嗯、 没有办法从这个苦中品出那种甜。 嗯，明天让你尝尝。 哎，你明天要请我吃饭呀？ 明天你就到岁数了。 没有，试试，明天就十八了嘛、嗯、 是吧。燕林说明天必须吃面，头伏饺子二伏面嘛，必须是、 嗯、 二七幺四也说明儿必须安排上吃个泡面。 泡面、 哎、 得看泡的是什么面， 方便面呗。 但是现在方便面咱之前不是也说了吗、 啊、 做的都特别网红。 嗯，这倒也是。 辣的不辣的，肉多的、 嗯、 不多的，素的、 嗯、 荤的， 哎， 能选的还是挺多的。 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也互相聊天，像阿俊跟燕林就聊起来。阿俊还跟燕林说，您吃的不是炸酱面，您是馋炸酱里边的肉丁。 啊，是 啊， 我也喜欢吃那肉丁，大的肉丁多的，人之常情嘛， 就是少放盐。 少放盐，别吃咸了， 啊、 别齁着了，是吧？ 这都挑肉丁了，你不是觉得咸吗？齁的慌，对不对？ 哎，那我问您个问题啊， 您说， 就是这个炸酱面的这个酱啊， 嗯、 一般都是用什么酱啊？ 各家不一样。 那您说说您做炸酱面都 是什么酱？我们家用一部分甜面酱 啊 这有人家是用黄酱，有些人 干黄酱， 对，有人用 豆瓣酱。 豆瓣酱辣口是吗？ 不是，你之前不是推荐给我一个做饭自媒体吗？ 啊、哦，他 是。然后你发我那期还正好是做炸酱面的， 嗯， 我就想我这个人这么虚心好学，我就看看呗。 啊， 我一看人家炸那个酱啊，用三种酱混在一块炸、 嗯， 就是豆瓣酱、 嗯、 甜面酱 和 干黄酱。 对，但是就是有人好辣口，但是过去老北京就是黄酱和甜面酱了不地了， 嗯 啊。 嗯， 所以豆瓣酱因为本身也是南方传过来的， 是吧？ 对吧？ 嗯， 来，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平时啊，这不是明天吃面条吧、 嗯、 平时吃面条都有哪些佐餐的菜？ 哎， 除了吃面条之外还吃点别的没有？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呀，为了跟大家说下面一条新闻呢， 哎呀， 我特别机智。 为什么呀？ 提前呢把北京地图电子地图打开了啊，以防李凯老师不时的发问。 嗯， 鞭策我进步嘛， 是让你慢慢了解北京，熟悉北京。 来跟大家说说这妙音寺白塔。 哎，白塔寺， 问您个问题 啊。您说 这北京啊有几个白塔呀？ 哎，不是说了吗，最常见的俩，北海公园上面一个， 嗯 啊，白塔寺一个。 嗯， 嗯， 还有呢？ 还有别的地儿我也不太熟，哪有啊？ 真还有一个 啊， 节目前我恶补了一下，叫做西黄寺白塔。 啊，西黄寺白塔， 人家现在西黄寺呢也是一个博物馆， 嗯， 大家可以去预约参观，但据说它放的名额比较少， 哦， 一周可能也就开放那么一两天。 哦， 但是在西黄寺里面还真就有那么一个白塔。 别激动啊。 然后它这个白塔呢也是那种就是藏传佛教式的， 哦， 覆钵式的白塔。 都是这样的。 嗯，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哈。 就是倒着那个波， 嗯 啊，那样的情况。 你看咱之前不是说了好几次北京从哪儿都能见白塔吗？ 嗯嗯， 今天又给大家扩充一个知识点。 哎， 是不是？当然我们还是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妙音寺白塔， 就是白塔寺 下面的事儿。 嗯， 在妙音寺白塔下有一条胡同，分出了东岔和西岔，交汇成一个 X 型，这就是宫门口东西岔胡同。 对， 这个宫门口 卖馒头的， 卖馒头的是吗？那馒头好吃吗？ 还行，经常排队。 行，那待会儿再说馒头啊，先说说这个我们这个古建的事儿。宫门口东西岔胡同全长308米，之前呢是朝天宫山门御道，也是北京老城内最重要的一个生活服务的街巷。但是啊，几十年来居民们为了增加生活空间，盖的什么自建房、小窝棚日积月累。 小窝棚，小 小窝棚啊， 不是有个什么什么小厨房啊。 嗯 啊， 反正就是自己盖一个小房吧。 对，弄个什么小煤装煤的煤盆啊就不错了啊。 也许是哈，这日积月累呢就占据着胡同的空间。 嗯， 在天上啊空中到处都是蛛网般的飞线，而房屋的外立面则裹着厚厚的灰浆，可以说这条老胡同昔日的辉煌不在。去年6月份，西城区是启动了宫门口东西岔胡同的保护更新工作， 北京小伙闵阳是宫门口东西岔胡同项目的现场负责人之一，特别年轻，是一位80后，但是啊，人家大大小小的文保修缮项目已经参加了10多个，可以说是经验非常的丰富了哈。但是一走进这胡同，闵阳觉得有点泄气。 为什么呀？ 和照片上不一样啊，眼前哪有那种清代风格的外立面老墙，一眼望去全都是灰浆包裹着。像这个门头的冰盘岩虽然是依稀可见，但是多年的风吹雨打早已经让部分的屋顶塌陷和糟朽了。就在闵阳俯下身检查倾斜墙面糟朽的结合部的时候，这个灰浆下隐隐露出的墙面结构让他突然眼前一亮。 哟，这怎么了？ 只见5块砖向内，5块向外，衔接处互相咬合，这就是咱传统工艺当中的榫卯结构啊。 木头，这是砖，砖也有啊？ 就差不多嘛，一个道理。这个传统木工不是讲究榫卯结构吗？ 对啊，对啊。 这个样式啊，叫做五进五出， 哦， 也是明清时期什么寺庙啊，包括传统民居墙面砌筑的一种方法。 就是不是咱传统的三七墙？ 三七墙上回说的就是那个红砖砌的那种，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 三 行行行，我知道了，你也没记住， 就是多少毫米来着？没记住， 行， 多少毫米啊？ 不知道， 行吧，啊，就是说这个五进五出，人家闵阳说呢，像东岳庙的墙面，用的就是这种砌筑方法。 东岳庙在哪儿啊？ 在那个朝阳路吧，朝阳门那块儿是吧？ 打开地图， 朝外大街呢？ 朝外大街就在我们电台。往北走就是日坛公园， 再往北， 日坛公园再往北到朝阳路边上啊，就是东岳庙。当然呢，东岳庙它分就是因为修朝阳路嘛，它其实的现在目前的东岳庙呢，坐在朝阳路的北侧，南侧呢有一牌楼，牌楼上边在朝阳路那一侧写了四个大字，哎，你是什么呀？ 明天吃面， 明天吃面，永言帝座，对。 是有什么讲究啊？ 就是美好的愿望，就是皇上他们家永言帝座嘛。 所以你看这个北京啊，就是可以逛的地方特别多。这不就提到了东岳庙的墙了吗？ 每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都是一个容易去的地方。来，你继续说了东岳庙的墙呗。 人家砌墙的时候用的是这种传统的方法，叫做五进五出法。但是说这个方法清代以后慢慢用的就少了。没想到在咱这个宫门口东西岔胡同还有意外的发现，让所有人重新考虑如何去挽救这面老墙。在加固和露出原貌之间，其实啊，人家修复的时候是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的。闵阳说，灰浆必须打磨掉，这就需要把老砖一块一块的卸下来。 你瞧瞧， 为了保证小院的安全，在打磨期间，西墙呢依靠脚手架来支持，同时也拆除了部分的屋顶来减少墙面的承重。要说这拆下来的老砖呀，一共有400多块呢。原本2天就能完成的活，足足是干了一周。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细的工作。现在这个重组之后的老墙已经在东岔71号和73号亮相了。那每次看到有朋友在这儿拍照留念，闵阳也都会迎上前分享人家修复时候五进五出的这个小故事。闵阳说，这也代表了咱中国人的一种智慧嘛。你看，五出的部分从外面看特别漂亮，而五进的部分呢，可以最大限度的省砖头啊。经济实惠。 哎， 今年7月6号，经过提升的宫门口东西岔胡同是全新亮相了，而这里也成了咱北京市民观妙音寺白塔的一个最佳观景点。 有机会可以去逛逛啊！就是由此可见，咱们北京小伙子在这些胡同的提升的过程当中哈，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肯观察，肯做功课， 而且人家是有学识，对吧？人家懂这个， 是的， 五进五出的这种传统， 哎， 也是希望在咱们北京人手里边，这个北京的胡同能够肌理越来越清晰，包括刚才像美哲说那些小煤棚，不是小窝棚啊， 小窝棚， 小厨房啊， 小厨房 乱满天飞的那些线，现在以后经过整治之后，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越来越好。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明天您吃面吗？明天是二伏，老北京头伏饺子二伏面哈，不知道明天您有什么样的安排？ 哎， 请叫我兔子新朋友哈，说我今天就想吃面，但是昨天剩的饭必须今天吃完了， 哈哈， 明天打算吃炸酱面，再拍一个黄瓜，加个皮蛋。哎，皮蛋你爱吃吗？ 还行吧， 还行是吗？ 不是，也不反对，但是也不会专门靠这口。 啊、姜汁松花蛋， 嗯， 吃过吗？ 那应该吃过吧？ 嗨，既吃不记打，这既吃也不记， 就 是 还是吃的少嘛、嗯。 然后呢，还提到了说这个外加一瓶啤酒特别的舒服 哦， 啊，就是喝 夏天喝点小酒， 啤酒嘛，夏天喝啤酒吃炸酱面， 嗯， 你要是喝白酒吃炸酱面也行。 那是不是有点太横了？ 不是你早上 喝两杯再醉了，但我也觉得白酒不行，辣嗓子。 啊，有经验， 可能也是没有到那个岁数，你知道，没有办法体会白酒发酵后的那种醇香， 是吧？ 嗯， 啊，慢慢来吧。 主要是也没钱买那高档白酒嘛，这才是最关键的。 二锅头也还行， 也还行是 吧？是不是也挺烈的？ 啊，不知道。 行， 没怎么喝过。 您这喝 IPA 的人，嗯， 2879说美哲，哎呦，囊鼻好了哈， 真的。 哎，我跟你说，你要真是囊鼻要是今儿还没好，吃碗热汤面，然后搁点胡椒面，再放点醋，一出汗准好。 嗯，我估计我的囊鼻是好了，但是肠胃负担可能不太小。 嗯、没有没有，那个就是热汤面， 这个倒是暖胃。 对啊， 胡椒面，但你胡椒吃多了是不是有点刺激、啊？ 胡椒面儿。 胡椒面， 胡椒面放热汤面里边，你准备放半瓶啊？ 那就是你要想特别通气的话， 啊、 那不就是 胡椒面是白的还是黑的？ 白的呀。 有黑胡椒面吗？ 当然也有吧。哎，你我之前你上回问我这问题之后啊，我也查了一下， 也去补课 这个黑胡椒啊和白胡椒，它其实都是一种胡椒， 嗯、 只不过后期加工的方式不一样、 哦， 才形成了黑胡椒和白胡椒。 你 就说你这些问题吧，你再问个一年半载，你就没得可问了。 不可能。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 嗯、 居士说：“大家下午好，明天啊没有特别特殊的打算， 嗯、 只准备吃点西红柿鸡蛋面。 哎， 面码是绿豆芽、胡萝卜丝儿和黄瓜丝儿。 胡萝卜丝儿和黄瓜丝儿。 嗯， 您也是爱吃胡萝卜。 你看我就是说有人吃胡萝卜丝儿吧、 哦。行，老周说了，每周不知道万通啊，没关系，那时候过去，现在没了哈。”那个原来是小商品市场， 还有什么天意啊、百荣啊、 哎、 现在是不是有一些都疏解了？ 百荣是卖衣服多， 嗯 啊，天意是小商品，然后那个天字辈的有好多，天意、 哦、 天外天， 嗯， 然后呢现在基本上都没了。然后说到现在呢，阜成门那边呢，店面的小吃还是相当不错的。 哎呀，真不错。 啊、然后呢，什么也很多的吃食都不错，关键那儿豆汁儿感觉没那么窜。 哦、嗯，这是给我们推荐了是吗？ 哎，这豆汁儿每个人的口感啊、口味啊、喜好都不一样。 嗯，你看宋师傅还让我多练练二锅头，哎、这要练的话可能没法上节目了，是不是？ 对，那还行，没给您直接打到衡水去，直到衡水开始。 老白干啊？ 对啊， 我们老虽然我不是衡水，但我河北呢嘛，那、 哦、 也算是河北。特产是不是？ 你喝过吗？ 没喝过， 是吧？ 就白酒，我印象当中可能喝的不超过三口吧。 嗯，行吧， 每次都是小口一抿，觉得特别辣， 对，特别特别。72度老白干，这不是开玩笑吗？ 你想想是不是？ 嗯、 飞鱼洒清晨说这个宫门口啊，其实小吃特别多， 嗯、 也特别好吃、 哎， 就是得排队，而且人家卖的量比较大， 嗯、 一次呢，如果你买太多也吃不了。 关键宫门口现在跟很多店都连锁了， 哦、 就是不光是那儿， 不光卖馒头。 不是不光那儿有，其他地儿 咽什么口水啊？ 口饿了，其他的地儿也有， 嗯、 也有宫门口的店，对吧？ 真好。 弗莱格子说：“头伏饺子，二伏面，明天准备吃四川麻辣凉面。 哎呦， 一会儿买面条去， 嗯， 是最细的那种，回来先煮了， 嗯， 然后先也、啊、不是先蒸一下，然后再煮一下，浇上麻油，在空调底下吹凉了，然后再放入冰箱。 嗯， 明天再买点黄瓜、豆芽菜，买半只烤鸭、松仁小肚，美美的吃一顿。 嗯，听着就特别美。” 太厉害了，我觉得 我问您个问题 啊，您说 就这个拉面当中不是分不同的粗细度吗、 啊、 这个二细和三细哪个细呀、 啊、二细和三细应该 哪个细呀、 啊、应该是三细细一点吧， 三细细一点 我猜啊， 您确定吗？ 不太粗，应该是吧， 不改了， 不改了呗。 您的家庭梦想是什么呀？ 是不是二细和相对来说三细细一点？ 我要跟大家说呀、啊，我也不知道，嗯，待会儿查一查吧。 我还正经去过几次兰州， 人家分了好多呢。 对对对，什么酒业， 对酒业、 啊， 什么二细、 然后毛 细 是最细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吧？ 嗯， 你也不知道你就问呐。 我这不是叫以攻为守， 哦、 绝地反击。 行行行，好多人好多人都给你的会员团特别多，经常有好多人说，哎呀，美哲再坚持坚持，你就可以给李凯挖坑啦。还有人说，你以后可以问很多很多的问题，是不是？ 嗯嗯，互相问啊， 哎， 活到老问到老，学到老，是不是也挺好的？ 应该是挺好的。 什么叫应该呀？把应该去的。 然后 弗莱格子说，说吃热汤面其实是很多北京朋友夏天的最爱，尤其是三伏天痛痛快快的出一身汗，那叫一舒服。 但是我宁愿就是喝热茶出一身汗，热汤面吧，说实话有的时候着急吃饭，就尤其习惯了 心急吃不了热汤面， 就是吃饭你半天你挺饿的，然后你又吃不下去，这不让，这确实挺难受的。 这倒也是， 是吧？ 你比如说呢，我有时候直播前想喝点水，但是咱们台都是那种特传统的大暖壶， 暖壶 打的都是开水，心急喝不了热开水， 哎， 我也觉得有点难受， 是吧？下回拿一瓶矿泉水备着。 那您给我批发一打 一打矿泉水 12瓶， 那坚持不了多久就没了。 那是呀，因为我这么爱喝水的人，女人是水做的，没听说过吗？ 前几波主持人就全给你喝光了。 哎，这倒也是。 是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明天是二伏的第一天，明天您准备吃面条吗？除了面条，平时吃面条的时候您还喜欢吃哪些佐餐的一些菜？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哈，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您在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可以回复 入群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听友群当中。 对，我们的粉丝群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是美哲的小号 微信号 是吧？然后他把大家拉到我们的这个聊天群里边， 是 啊。另外，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 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听爸爸说，他小时候常听见歌声和鸣，鸽子们无忧无虑翱翔在那蓝天白云。还记得妈妈说，他跟小伙伴来跳皮筋，奔跑在绿油油的一片大草地。其实我也想感受他们说的那种经历，我不想只看到身边太多的高楼林立，忙碌的学习，我好想来一个大假期，去好好爱。雪花亮晶晶。 家界饼是一家热心的人儿， 他们家三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儿。北京人儿爱帮忙，爱帮那卖香人儿。只要您张嘴，就拿您当亲。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赤诚不变中国军魂，永葆本色，挺拔姿态。北京市最美退役军人事迹展播，为您讲述为社会平安保驾护航的榜样人物于文静。于文静，女，1978年3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1996年9月入伍，2007年转业参加公安工作，现任通州分局路源派出所政委。参加工作以来，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中国孝老爱亲好人、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全国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北京市三八红旗手、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优秀退役军人，获北京市五四青年奖章、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等。于文静同志作为一名军转干部，自2007年转业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兢兢业业、锐意进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和过硬的工作作风，为城市副中心政治稳定和社会平安保驾护航。任通州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期间，他务实为民，不断创新工作举措，创设30余项便民措施，总结推出了323工作法。任通州分局白庙北检查站政委期间，冲锋在前，坚守一线。在疫情期间，他带领全站同志持续启动高等级查控勤务，创新组建全市第一个疫情防控跨省区域联合党支部，创新开展3比3提升活动，创新开通潮汐市公交快速通道，创新启动疫情防控远端查控，牢牢守住了首都东大门。2020年8月任通州分局路源派出所政委以来，带领全所民警全力做好辖区整治、秩序维护等工作，实现了5个0的工作目标，有力维护了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良好的秩序，聚沙成塔，众目成林。于文静甘做雷锋精神的传递者，他利用业余时间带领他的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积极投身关爱老兵、帮助残疾家庭等社会公益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于文静同志以对军装绿和警服蓝的热爱，以对党和人民的深情，用忠诚和热血托起责任与使命，用砥砺前行和无私奉献谱出一首真诚的为民之歌，让我们在榜样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呢是7月20号，明天7月21号呢，就是二伏的第一天，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二伏明天您打算吃什么面？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忙着做饭的没法互动的也没关系，你像人家2636就说耳朵留下了做饭去了。 嗯， 广播最大的好处就是不耽误您事儿， 就是伴随性，您可以干着自己的事儿，然后耳边听听我们跟您唠叨唠叨。 当然有的 说道说道 啊，当然有的时候吧，就是你干这个事儿最好是别是那种声音特别复杂的。 嗯， 您又想听广播又想看电视， 这就有点难 啊，这就比较难。 那就还是听广播吧。 做饭没关系，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给美哲出主意啊。 比如说 美哲啊，想喝凉点水挺方便的呀。后来我也想了想，其实你弄两个杯子就把这事儿解决了。 也是，您不是送了我一小杯子吗？ 啊，对啊，你拿你那个热的开水杯，然后这怎么办吧？ 就是遮嘛，来回遮 ，A 到 B，B 到 A，A 再到 B，B 到 A， 然后遮几次呢，它就可以入口了 啊。这个遮字儿和美哲的哲字儿有什么区别？ 那必须，那区别大了。我这是哲学的哲。 那遮字怎么写？ 遮吧，反正我觉得呢。哎呀，他会不会是南辕北辙的辙呢？会不会是只手遮天的遮呢？ 我告诉你啊，北京有一道传统美食 叫什么呀？ 遮罗。 遮罗。 嗯， 那我能猜一个吗？ 你猜猜看。 我就是猜他是只手遮天的遮。 不是，遮罗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动作，就是北京这套传统美食，这是传统美食。 它不是一道菜是吗？ 一道菜就是一道 菜。 传统美食您买不着。 嗯。只能怎么着啊，自己做呀。 自己做也行吧。 不是吧，我怎么觉得这个好像里面不太对呢？ 挺对的呀。 你是不是又给我挖坑了？ 没有没有没有，你可以去上马路上，上北京的很多的店里边问问有没有这个遮罗，尤其是老字号的一些店里边，你可以考虑一下问问啊。今天我们 我知道是什么了，我突然就灵光乍现，就剩饭的意思是不是？ 那你得遮一下才能吃呢。 那是不是剩饭的意思吧？ 啊，是剩饭。 你看你太过分了。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这个明天您吃面条吗？其实夏日炎炎，除了面条之外，很多的冷饮像冰激凌也是大受欢迎。你叹什么气啊？ 说到冰激凌，我觉得您这人有点健忘 啊。 有一成语叫做恩将仇报。 为什么呀？ 上周四啊，要不就上周五啊，下了节目。 你上周五都没上节目 啊？那就上周四嘛。上周四下了节目，咱们俩路过了一超市。 嗯， 你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我请你吃冰棍来的吧？ 我请您吃冰棍 啊？那行吧，反正曾经吃过冰棍是吧？冰激凌和冰棍还是有区别的。 那是啊， 冰激凌贵， 冰棍儿 便宜，所以有可能是你请我的。 跟大家说说我们吃的是什么 啊？ 我们买的是一双棒， 对， 然后一人一个棒。 嗨， 这就是我请李凯老师，但起码我请您吃了。 是是是，你要是抠门抠到极致也没辙。 那反正我做出了姿态，我请您了，是不是？ 说到冰激凌的源头哪儿来的，众说不一。 嗯， 据说哈，它是说源于中国， 是吗？ 啊，说是马可波罗，就是那个来过中国的那位， 嗯， 说把他带到西方。 嗯，马可波罗不是遮罗是吧？ 对，马可波罗据说也是那个他们那个披萨饼也是咱们的馅儿饼，带过去之后他们不会弄馅儿， 嗯， 就抹在了面饼上面， 结果又带回来成了一舶来品。 甭管怎么说，这个说法是有争议的，不见得是真的，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传说嘛。 哦， 但是从中不难推出啊，当年老北京其实有各种各样冰激凌的一些雏形。哎，那么有人认为冰激凌的雏形是冰酪，说宋代就已经有了，元代相对来说成熟。 嗯， 那么据说啊，冰酪的做法这也是众说纷纭，每人说法不一样。有人说它近于老北京的雪花酪，也就是把那个冰块剁碎了刨碎了，上面浇上牛奶，元代甚至已经加入到奶油和果浆，并且在冰窖当中保存一段时间再吃，和现在的这个冰激凌工艺非常的相似。 嗯， 但是也有差别，因为在冷冻过程当中没反复搅拌，牛奶当中微小气泡啊分布不均，所以口感相对来说不是特好吃。 你看现在经常用奶油做各种甜品， 哎， 那奶油都得打发 是 不 是 吧？ 嗯， 奶油要打发怎么打发？ 就拿打发器啊，打就是电动打蛋器之类的， 啊， 给它打发了。 就是有些人被打发了，你知道吗？ 你看 拿一冰棍儿还 是 双棒， 是不是？ 对不对？ 啊，您就是能被打发的， 嗯，对啊， 奶油就是被打发的啊。 老北京的冰酪呢，没有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大概有人分析有三点原因。第一个呢，首先这是宫廷食品，皇上他们家吃的， 嗯， 老百姓吃不起。 你像什么牛奶， 嗯， 那少见呢， 是吧？ 我猜 那人家养牛的专业户，人家自己写的常见。 那你养牛的那些农户肯定自己舍不得喝自己的奶，自己自己家牛产的奶。 对对，卖炭翁当中有些词儿我们也听说过，心忧太贱怨天寒嘛。 你看 啊，而且奶制品的供应不足也束缚了冰淇淋的发展。而且据说呢，冰淇淋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在体内代谢之后呢，可能这个有一些疲劳感。夏天吃完了之后，不仅不能降暑，反而会提升肠胃的温度。 嗯， 所以民间有这种雪花酪，后来只浇果汁不加牛奶了，这是过去的一些说法。 哦， 后来呢，据说再往后发展到了1900年，就是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城的时候，受外来文化的一些影响，冰淇淋在民间迅速蹿红。当时也因为北京是交通枢纽，外来人员增加，所以从相对封闭的地区到了一个开放的北京城，所以呢，不免有人想尝尝新鲜的一些心理。 嗯， 冰淇淋味道好，样式奇特，最受大家欢迎，加之据说利润惊人啊！他们曾经算过，说当年上个世纪30年代 啊， 1块钱能买100多个鸡蛋。 哎呦， 一个鸡蛋多少钱？ 3分钱啊！ 这个数学学的 不是不是，1块钱 买100个鸡蛋， 3厘， 1块钱是多少分啊？ 100分， 100个鸡蛋， 那3分嘛，我没答错嘛，是不是？ 1块钱是100， 1块钱等于10角。一角等于10分， 对啊， 一块钱等于100分， 100分买 100个 鸡蛋，怎么老总没有3分钱里边裹乱呢？ 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刚才这段一顿剪掉一分。 你要是再这么说，就真打发出去了是吧？那还能买10多斤白糖，用这些材料做出来的冰激凌哈，卖1.5块。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其实还挺贵的， 嗯 啊，后来还有一些词儿，什么冰激凌真叫凉，鸡蛋牛奶加白糖这样的说法哈。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昔日贵重食品纷纷飞入寻常百姓家，冰激凌终于走向普及。今天像什么酸梅汤啊、果子干啊、雪花酪这些传统的解暑食品，已经很难跟它竞争了。 嗯， 从解暑和营养方面来看，冰激凌未必适合人体，因为据说啊，有一些传统医学认为它太寒了。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根本就不怕这个，是不是？ 3-9天都吃呢。 而且据说吃冰激凌3-9天越热哈，里边有奶油，是不是？ 它的热量比较高，尤其现在什么巧克力脆皮的，再加点榛果， 那 全都 是 高热量。 确实是，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夏天除了吃面条之外，也可以尝尝冰激凌，对不对？ 嗯， 冰激凌的发展跟北京的美食也有一定的关系。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 笑什么？ 然而工长哥呀，等你长大呀，这些老朋友都说，哎，没这糊涂。 我们这主要刚才在想这个 奶 油 牛 奶 的味儿。 哎，对对对对。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明天二福您吃面条吗？啊，吃什么面条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 嗯，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回复入群加入到粉丝群哦，在粉丝群里边来跟美哲算算数学题都行哈。然后呢，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作为财富新动力的一员， 嗯， 下面这条新闻我要挽回一下我作为一个财经节目主持人的尊严。 好好好， 要和大家聊聊共享经济。 嗯， 看财经的话题啊， 哎， 您听好了， 你说 咱们来说说啊，这个共享衣橱。 嗯， 每个月只要花499块钱， 嗯， 您就能拥有亮丽的人生。 一天多少钱？ 500除以30。500除以30，一天10几块钱嘛。 挽回你的那个能力了吗？ 分差不多，差不多， 啊，行 啊。刚才我们说的呀，其实是一句广告语， 嗯， 它就是共享衣橱企业123，这是这个企业的名称啊，123衣服的一。 哦，就专门有这么一个 APP 名字， 啊， 就是取了个谐音是吧？ 但是最近呢，有一份停服通知出现在了123的 APP 首页。 嗯， 通知当中写到，因为业务调整，这家企业将会在8月15号关闭服务。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咱说的这个123是成立于2015年的1月份，主要的客户目标都是都市的白领女性。只要您注册成为会员之后，每个月支付500块钱499，就可以不限次数的租赁平台上的服饰。 嗯， 一次啊，您可以选3件。你看，不限次数。 嗯， 所以刚才李凯老师问这个，就他不太那个严谨是吧？人家不是按天算，人家是包月 啊，包月 除了租赁之外呢，大家还可以直接购买平台上的服装，当然这些服装呢可能大部分都是二手衣服，购买的价格也是根据衣物的周转次数来进行上下浮动的。 对于那些喜欢，不能说是喜欢臭美哈，就是喜欢漂亮衣服的女孩来说，是一个 注重形象管理， 哎，就是他们其实还是一个挺经济实惠的事儿。 没错，你看像咱们经常有的时候呢，为了赶时髦会买一些快时尚的品牌，现在快时尚要说啊，虽然那个过时挺快的，但是它的价格真的不便宜，很多快时尚品牌一件也得两三百块钱呢。 对， 可能穿一个季度，你洗一下什么缩水了、皱巴了、掉色了， 主要是不好看了。 主要是过时 啊。对 对, 对， 可能有一些女孩就说，那我就干脆租衣服呗，这样我一周周一到周日，我每天穿的不重样，心情还挺好的。所以有的朋友啊，就购买了这样的会员，就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来实现爱换衣服的愿望。这对于一边沉迷剁手一边又想捂紧钱包的年轻人来说，可谓是所谓的这个救命良药啊。随着女神派一二三等等平台成立，共享衣橱行业在国内也是火了起来 啊。对，你刚才说那些都是一些 APP 是吧， 都是一些共享的 APP、 哦、 共享租衣服的 APP 哈。仅仅在2015年，咱国内就有12家共享衣橱平台成立了。但如今呢，共享衣橱的行业经历了洗牌之后，只剩下什么女神派啊、衣库啊、托托衣箱等等少数的几家平台，但是他们的发展也说不上顺利。2018年开始，女神派遭遇了大规模的用户投诉。据天眼查的数据显示，女神派是两次被列为了失信被执行企业，涉案的金额合计17万。那么记者呢，也是尝试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下衣库 APP， 但是页面也一直显示服务器异常。那对于共享衣橱平台来说，这尝鲜期一过，大家的体验能不能支撑起持续的续费和复购，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就是大家呢，可能第一次充值是我尝个新鲜，但是我这个第二年我还会不会续费，就要打一问号了。 是， 2018年前后啊，共享衣橱行业也很少再有融资的消息传出了，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用户吐槽。在很多的社交平台上，用户主要投诉的问题都集中在衣服脏啊，什么平台擅自改规则、擅自自动扣款，或者是包裹的递送异常等等。 举个例子，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一网友今年5月份就在一个投诉平台上晒出了照片，他说啊，一个订单里面2件衣服上都有污渍啊，你看看这件毛衣袖口有口红印儿， 拿袖子擦嘴来的。 啊、你也这么说还挺埋汰是吧？ 不是，他就蛇样呗，肯定。 那没准是那个不小心的 啊。 还有呢，你看这件西装，这袖子挽起来都没放下来， 天太热嘛， 那是不是压根都没洗过呀？是不是就直接送到我这儿来了？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下了9个订单，其中有4个订单的服装啊都出现了问题，这就让这位朋友对一二三所宣称的16道什么清洗消毒程序产生了怀疑。好家伙，什么口红洗16遍还洗不掉呢？ 这我不懂啊，这个 您是不懂啊， 这口红是不是 您要不要了解了解呀？ 不了解， 我那个生日吧，反正是在冬天啊。除了租赁服装呢，以折扣价格购买二手衣服的体验也不好， 是吗？ 消费者邓女士也曾在这个平台上购买了7件衣服，收到衣服之后发现啊，有几件衣服出现了大面积的染色现象，看来这个洗应该倒是洗了， 但是没分开洗是吧？ 但是没分开洗，还染了色儿，她就向商家要求退货，但是商家呢拒不处理。对这样的现象，北京商业经济学会的常务副会长赖阳，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非常优质的嘉宾啊，人家赖阳老师就说了，任何一种共享模式的发展一定是要和消费者的体验相结合的，咱不能只炒作概念，无论什么样新的概念，它的根基不是吸引眼球，而是这种商业模式是不是能真正的得到消费者的认可，以及它是不是能让企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收益方面的回报，这才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 哎，倒也是哈，这对于你们财富节目的主持人来说是一件值得观察和分析的事情。 没错， 当然对于女生来说可能喜好美，但是你得提供优质的服务，我觉得这个初衷来说，比如说我包括包哈，包括一些衣服啊，其实有的时候共享挺好的， 是什么共享充电宝啊、共享单车呀，我们也看过太多的案例，是吧？你像之前可能前几年的时候，融资融的特别火， 1234566轮。 但是啊，有一句话人家不是常说吗，这个大潮退去之后、才能发现谁是裸泳。 嗨， 这 话糙 理 不糙， 理 不 糙，是不是、 啊、 你看现在这么多企业都遇到了经营不善的状况， 只有遮罗了才知道哪道菜是最爱吃的。 要不您回头遮罗一下。 你知道什么叫遮罗了吗？ 那不就是剩菜吗？ 剩菜回家打包之后还得做一次。 你要是说这 啊是吗？ 就遮罗吗？ 我还把它拿回家 啊， 我这有点太惨了吧。 不是，这是我们节约社会的一种常见方式、 哦、 对不对？ 行行行 啊，当然没处买去嘛。 以后我就带您呢去遍北京的老字号看哪桌剩下了，咱就给他遮罗。 这没有，只能吃自己的哈。开玩笑了，这就算。飞鱼撒清晨说了，租赁服装我可不能接受，你穿我穿的不卫生、所以你看他刚才自己说能够十几到16道洗衣服是吧， 什么消毒洗衣 是这么说，但是他没做到，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啊。 嗯， 来看看，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说说明天到底吃不吃面哈、像红果说，我爱吃面条，什么卤都行，羊肉汆面，然后油泼面、重庆小面、牛杂面都爱吃。 嗯， 您说这家都不便宜。 据说李凯老师的羊肉汆面做的那叫一地道、 对，主要是羊肉好就行。 传说中的羊肉汆面、咱也没见过， 哪天拍张照片让你看看， 尝过。咱也不知道啊，咱也不敢说呀。 嗨， 您说好就好吧。 这个也能遮罗吧？ 是吗？你是不是就是这样对待搭档的？ 没，开玩笑嘛。 哎、 那个东西必须趁热吃。 来来来来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 营养师说明天准备吃打卤面，说我们家打卤面是西红柿、鸡蛋、五花肉、木耳、香菇、豌豆。吃的时候再点点辣椒油，味道好极了， 特别会享受生活的一位朋友、 听起来就不错啊。凡说吃面弄俩大号四喜丸子，搁碗里边戳碎了一半，哎呀呵， 哎呦，丸子拌面， 你是不是里边得有个底儿，比如说麻酱啊，或者是有个炸酱啊、然后再弄点丸子。 我还真没这么尝试吃过， 是吧？ 但人家就是给了我一建议、就说你不是经常被迫带我们吃这吃那吗？但是倒没有经常被迫啊，但就说呀，咱们要吃饭一定让你坐最里头。 为什么呀？ 你就不能夺路而逃不买单了。 嗨，我这个人设怎么都成这样了？ 没有没有 啊，我一般都不去。 那还不如刚才那样的吧。 我一般都不去啊。 行。 一次大摸摸说您下菜下这个吃面啊。 嗯。 有一些这是什么，反正有哪些就是佐餐的一些菜啊、韭菜炒鸡蛋、炸酱面、茄子卤、茄丁卤，这些都是爱吃面条里边的内容。 你包括每个朋友就是自己准备的面码下面菜都不太一样。 哎、 这是不是就叫做见人下菜碟啊？ 那。然后我们叫卤哈，然后有些地方管它叫浇头。 浇头。 对吧、 但我们那儿河北会叫卤，反正我们家叫卤， 我们家也叫卤啊。 行， 跟北方都差不太多， 反正都差不多一意思， 是吧？ 那是花开说，哎呦，时间过得真快，这一转眼怎么就到二伏了？要不是你们提醒，我都忘了。明天面肯定是要吃的，就吃朝鲜冷面吧。在这样潮热的天气里，来一碗朝鲜冷面，舒服。 哎，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面条，明天准备吃什么面条啊？明天是二伏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公众号后边回复入群， 入群 哎两个字啊，我们的公号后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是我们睡前问话，坑定答案，欢呼相依，也美梦到天亮。问我一下，问我一下，这是眷恋的表达。我们笑得像永不满足的娃娃。白天世界像永不停的浪，充满了挫折和挑战。每一次感觉失去了力量，急着想回到你身旁，就算再平凡的交谈也让我充满了希望。多么希望能藏在你身旁，太多心情与你分享，就算吃一碗泡面我也可以。 满幸福滋味在心里回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是我们睡前问话，肯定答案，欢呼相依，也美梦到天亮。问我一下，问我一下，这是眷恋的表达。我们笑得像永不满足的娃娃，白天时间像永不停的拉，充满了挫折和挑战。每一次感觉失去了力量，就急着想回到你身旁，就算再平凡的交谈，也让我充满了希望。多么喜欢能藏在你身旁，有太多心情与你分享，就算吃一碗泡面我也可以，让满满幸福滋味在心里回荡。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九四六八说，我喜欢听广播60年了，没间断哈、最喜欢听大城小事， 谢谢您。 家许家义，欢乐正前方，新闻晚知道，1039都市调查组、好听的节目太多，只能回听了。 看来您听的节目主要集中在我们台和。 你局气点儿，都是我们北京广、 是 都是我们广播端的这个节目啊！ 谢谢您支持我们广播事业的发展。 一名京人说，北京人还是最喜欢吃袋儿林。刚才你们说了冰激凌啊，袋儿林你吃过吧？ 吃过，吃过，好吃 是吧？ 就那三个字儿那个牌的， 对对， 有黄色的，有粉色的 啊。 黄色的应该就是奶油味儿的吧？粉色是草莓味儿的。下回请您吃袋儿林。 哎呀，行。反正这么口惠而实不至啊！ 哎呦， 说这 上周四不是刚治了一回吗？ 说这个，然后呢，还有这个新大陆的，知道吧？香芋味的碗小碗，我们叫那， 我们也叫小碗，上面画一小熊猫，有吗？ 小熊猫没有吧？ 我怎么记得我们那小碗上是一个棕红色的皮儿 啊， 上面画一小熊猫？ 那可能各地的那 个木片的小勺， 对，木片的小勺是有的。 然后其实就是奶油味儿的嘛。 对啊， 嗯。 然后他说，作为一个1990年出生，跟你， 哎呦，同龄人呢， 哎、同龄人说小时候吃过那个什么天兵两吃，最近 天兵大果， 我没吃过都。 哎呦。 说最近又能买到了，中间的奶油还是那个味儿。 哦、 啊， 我们那儿叫天兵大果，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吃过， 是吧？ 外面是那个橘子味的橘子冰， 哦、 里面是个奶油、 嗯。 我就不喜欢吃外面那橘子冰，我就喜欢吃里面的奶油。 嗨， 就是它里边是两种口味儿， 对 吧？有冰和奶油，是吧？ 是， 嗯，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各种各样，明天吃什么东西啊？吃什么面条？风吹麦浪，新朋友说明天吃西红柿鸡蛋面， 挺好。 哎，8847说想起炸酱面就馋，一周至少吃一回。 嗯 啊， 我也特别喜欢吃炸酱面， 是吧？ 肉越多越好， 哎， 酱越浓越香。 行， 反正就是一个重口的人啊。 嗯， 包括飞鱼撒清晨还建议李凯老师可以开一副业呀。 开什么呀？ 您当一斜杠青年呗。 斜杠青年是什么意思？ 主持人杠挖掘机驾驶者杠餐馆厨师。 哦，就是什么都有是吧？ 羊肉汆面馆。 哦，那 挺好。 每周天天来我们这馆子吃饭，早晚得赔死。 您那手艺没准一开就倒闭了。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刚刚美哲说的是共享衣橱哈，女孩爱美这事儿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嗯，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这两天关于女孩爱美所产生的一些新闻哈。有一个女网红在抽脂手术之后感染去世的新闻，令很多人唏嘘不已。就是今年5月份，这位女孩呢到杭州的一家美容医院接受抽脂这些医学美术啊、医学手术，术后出现了感染性休克，经过抢救无效。那么后来很多人不解的是，就是这位冒着风险去做医美的手术的这位女孩呢，其实五官还是相当精致，长相出众，身材高挑，外形条件已经是不优。这个优于其他的年轻人了。 是，我也看了这条新闻，包括网上之前也会有这位女孩之前的一些照片啊。 嗯， 我觉得已经外形上不能说无可挑剔吧， 嗯， 但是已经是在主流审美当中非常漂亮的一位女孩。 对吧？她可能对自己要求太过于严苛了， 哎， 是吧？爱美是人的天性，无可厚非。但是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美绑架，走上了无休止的医美道路，承担的代价确实也越来越大。 嗯， 除此之外，我这两天还发现一个新的事儿。 什么呀？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平台，什么某宝啊、某鱼啊， 哦， 他们竟然出现了一种叫颜值打分师的职业。 这不是找虐吗？ 对吧？先上来问就是，我长得好看不好看不好看呢？我的颜值如何提升啊？反正就是花几块钱， 嗯， 几十块钱就能买一份所谓颜值打分师的容貌鉴定结果 啊， 哦！你说真有人花这钱吗？ 就是您掏点钱， 嗯， 然后网上不知道是谁 给你评头 论 足， 哎，说你这个眼睛有点小， 哎， 你这鼻梁有点塌，你这嘴巴有点厚， 嗯， 你这脸有点大， 这不是找虐吗？这个 是啊，为什么呢？ 记者在一位90后卖家的主页当中看到，他提供的颜值评价服务已经超过了300个评论哈。大多数的评价说这项服务比较客观，说的比较详细， 说明大家什么呀， 啊， 心态还不错， 是吧？ 还能虚心接受， 兴许他说的比较客气啊，或者说的别人没听明白。 嗯 啊，当前呢，在某宝搜索颜值打分，销售量最高的店铺呢，提供服务一次是8.8块，月销售量已经超过500单，共且收获了4500多条买家评价。记者也是注意到，无论是某鱼还是某宝，销量最高的卖家通常自称为艺术医学行业的学生或者是从业者， 嗯， 还有的就是医美行业的专业咨询师，可以给出比较专业的颜值评分。 嗯， 那么记者也是采访了一位购买颜值打分服务的买家小徐。小徐说啊，我今年毕业，即将走向工作岗位，想咨询一下颜值打分师的意见啊，把自己变得更美更好看一些，去迎接人生的新阶段。 要这么一说好像无可厚非，是不是？ 反正就是把自己变美变好看，迎接人生的新阶段，听起来还不错啊。 嗯， 但是咨询颜值打分师怎么那么不靠谱？ 嗯， 谈到颜值打分服务的深层原因，小徐呢有些不好意思的，他说啊，我觉得自己有点穿衣打扮有点土啊，一直觉得有点苦恼，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能改变风格。小徐表示说，颜值打分师给他的容貌打了5.5分。哎，这满分多少分？ 应该10分吧， 是吧？ 那按说这5.5分也还不错， 是 不 是 吧？超一半了，是吧？并且针对他的妆容和穿衣风格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说妆容当中减少眼影颜色呀，穿衣不要超过3种颜，这不是谁都知道的这个 穿衣原则， 对吧？小徐认为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嗯， 啊，8.8块这花的呵。与此同时呢，他也有不少对颜值评价服务提出了一些质疑啊，不少人都有说发过去的照片，卖家会如何处理呀？对吧？我得把我照片给他看看， 还真是， 对吧？说会不会泄露隐私呢？ 嗯， 说卖家有的时候就随便套个模板给的评价没什么用。 比如是一位长特漂亮的， 啊， 我有个漂亮的模板 啊，一般的 眼睛小的有个眼睛小的模板。 哎， 嗯， 反正说原本说好的200个字的容貌鉴定，结果回了50个字儿。 对于隐私保护和服务质量的问题呢，记者采访了一位淘宝颜值打分师，他说、我们店开了很久了，不会保存顾客照片，也不会泄露这个隐私，相信就下单，不相信拉倒。 那可不嘛、人家只能这么说呀， 对吧？一位颜值这个某鱼平台的啊颜值打分师跟记者说，说我自己对待每个客人都是非常认真的，亲自写评论，也有一些颜值打分师直接套用像美哲说那些模板鉴定结果，每个人都回复的差不多， 特不走心， 是吧？中国人民大学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博士潘彤认为，颜值焦虑的产生就是颜值焦虑，老觉得自己哪儿哪儿，其实已经长得很好看了，但是还觉得自己哪儿哪儿不满意，这反映了颜值作为一种符号价值在社会生活当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换句话说，当前社会颜值在诸多领域成为了构成个体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另外一方面，颜值焦虑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当下社会竞争的激烈程度。对于啊个人能力的评价也不仅仅是软实力层面上的，而是拓展了人的身体和生活层面。但是想说的哈，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没错， 对吧？千姿百态才是人类社会应该有的模样，人人都追求美，但得懂得千人千面。年轻人更应该通过规律的作息呀、休息呀、得体的衣着、健康的生活、文明的举止，用人格魅力来感染他人。 听明白了，向李凯老师学习。 嗨，跟我倒是真的没有这种颜值焦虑啊！你看我们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包括我们的那些粉丝群里边，我那白头发从来我也不美图秀一下。 我刚才刚想说这事儿，就李凯老师特别坚持做自己。其实我们平常老挤兑您，说您什么岁数大了，怎么这了那 了，白头发 了。其实啊，咱客观来说，李凯老师啊， 你客观的说的是悠着点哈。 虽然是不太年轻，但没那么老，对 吧？是 吧？ 反正这个也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各有各的说法，你也不能特别邋遢，对吧？今儿我参加一面试，然后我穿一个片懒，穿一个大花裤衩，然后 起码咱们互相尊重，您也尊重面试官， 是 吧？是 吧？ 也会得到其他的一些工作机会，人家面试官的尊重嘛。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明天就是二伏了，您打算吃什么面条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您捡过钱吗？ 捡钱 啊，出门捡钱， 这事儿我没这么好的事儿呢 啊，没遇上过是吧？ 没有， 也是在直播间抽奖都没怎么抽上过。 哎，不带这样的哈，这太扎心了。这个， 咱们来说一位谢大爷 啊，谢大爷 要说是谢大爷啊， 嗯， 遇到了一个特别撞大运的事儿。 什么事儿？ 这个出门啊，捡钱了。 捡的是钱还是钱包？ 钱包 啊，钱包里有钱是吧？ 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捡钱分钱的街头骗局 啊，骗子 又有了一新花样 啊！ 骗子利用受害者急于自证清白的心理，是会自导自演一出闹剧，骗人钱财。咱说这70多岁的谢大爷 啊， 最近啊就遭遇了这类骗术， 你来 说 说， 要 说 真是被骗了7000多块钱呢， 那么多钱啊！ 最近。谢大爷收到了一条银行的短信，告知银行卡刚刚被取走5000块， 不是7000吗？ 你听没听完呢？ 啊，你说， 余额只剩下18.3块， 火， 这等于成锅端啊！谢大爷赶紧打开钱包一看，发现不但银行卡没了，连包里的2000块现金也不见了。 这7000块钱， 这5000加2000，这不7000块吗？那谢大爷着急呀，赶紧报警。就在几个小时前啊，谢大爷在经开辅路出京方向等车的时候，同在等车的一名男子沈某和他攀谈起来。这时候有另外一个男子路过了，这男子的钱包呢，你说巧不巧啊，就正好掉在了两个人的脚底下，他毫无知觉地走远了。沈某就是和谢大爷聊天那人，就赶紧捡起了钱包，说呀，哎，大爷，要不咱俩分了吧，把这钱包里的钱。 哎呀， 你要说这是不是需要一些意志力，是吧？ 这个 自控力 不是自己的不能拿，也不能分，这是最起码的这个法律和道德的一些层面。 飞来横财不一定是好事， 那可不是嘛。 但当时呢，两个人就商量怎么分钱嘛。就在这个时候，丢钱包的男子突然折返，一口咬定就是你们俩拿了我钱包， 偷的。 偷的啊。为了自证清白呢，沈某主动拿出了自己的钱包让对方检查，而且还特别积极主动的把自己银行卡的密码也告诉了对方 啊。 你说这是不是先打一样？那谢大爷一看，哎呦，那这沈某都主动自证清白了，那我确实没偷钱包啊，我也证明一下吧。人家大爷就有学有样，跟着照做了。等到对方检查完毕之后，赶紧拿起自己的包离开了。但是上车不久啊，谢大爷就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取款短信。咱也不难想象啊，你想您的那个银行卡的密码 都 给对方了，这可不是吗？ 就掉包就把里边的钱和卡都偷走了。 是。那接到报案之后呢，天宫院派出所的民警就立刻开展了调查，发现这是一个由三个人组成的犯罪团伙，一个人望风，另外两个人合作来扮演这丢钱的人和捡钱的人，来迷惑被害人，趁其不备偷走钱包里的物品。民警啊就锁定了沈某三个人，并且实施了抓捕行动。据犯罪嫌疑人供述，他们常常选择中老年人或者是来京务工人员，利用他们防范意识较差、反应慢等等弱点，运用类似的手段来进行诈骗，可以说是经常得手啊。目前沈某这三个人已经因为涉嫌诈骗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了。当然警方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啊您突然遇到这个别人在您面前掉个钱包，扔个钱包扔个钱什么的，千万要谨防啊，这有可能是骗子投出的诱饵。同时呢，如果您遇到这类的嫌疑人，或者是发现这样的案件在您旁边发生， 那怎么办呢？ 要采取不看不问不理的原则啊，三不原则是吧，并且立刻报警。 哎， 就是您假装没看见，但是您赶紧报个警。 你看人家飞鱼撒清晨就说，十几年前我就遇见这样骗术，还遇到过这个，就立刻跟那人说咱报警吧，就把那男的吓跑了。 是啊，所以就是告诉大家，心里不能起这个贪念， 是 不是您的钱咱就不拿。 对，这个首先从法律上来说您就不该拿这钱，其次呢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您打电话报警就行。 是， 千万不要跟旁边有人撺掇您，有的时候他好几个人啊全是那个托。 哎呀，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但都没演到正地方。 嗨，反正这些贼哈，这些坏人咱都得防着点。对于老人如此，对于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也更应该如此啊！因为有些年轻人也被坏人盯着，结果误入歧途啊！即将中专毕业的19岁李鹏，当然是一个化名了，小伙子本来已经找好了就职的单位，结果一副冰冷的手铐戴在了他的手上。 哎呦， 李鹏呢是某中专院校4年级的学生，马上要毕业了，一边准备专业技能考试，一边在一单位实习。单位呢对他表现还比较认可，在实习期间呢，他的好友有一叫大新的，也是化名联系他。说自己啊在做网络直播，带货走账需要大量绑定手机卡，并且开通优盾的银行套卡，用不到一个月就可以注销了。希望你那个名下的银行卡，你要不然卖我得了。这个李鹏意识到出售名下的银行套卡，就是连优盾都快给他卖钱，有可能被用于一些违法犯罪活动，就直接拒绝了大新。 这不心里挺明白的吗？ 哎，这事儿到现在为止就没什么事儿了。当然过了几天呢，大新再次联系这个李鹏，让他介绍身边同学朋友出售名下的银行卡，你不给我，你问旁边朋友有没有要出售的，事成之后我还给你介绍出高价给你介绍费。哎呀，如果只是介绍我是不是就没责任了呢？这次这李鹏动心了，按照大新的指示呢，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布了兼职信息，声称想挣钱的联系我，2-3个小时2000块钱左右。没想到这条信息非常的有吸引力，很快有同学朋友就联系李鹏，李鹏为此建了个群，还把大新给拉了进来。按照这所谓大新的指示呢，有些人先办理了一张手机卡，充值30块钱话费，然后呢陆续用身份证办了中国工商银行、建行、农行的银行卡，全部都开通了网银和优盾功能，并且绑定了新办理的那手机号。办完之后呢，又按照大新的指示把身份证拍照发给他，然后再办理新的手机号、优盾和银行卡，通过快递的方式寄到大新指定的地点。 这一套流程还挺复杂。 这一套全套都给了人家哈。过了几天呢，大新通过微信转账给了李鹏4000块钱。李鹏扣除到自己的介绍费2000块钱之后，把钱又给了实际的办卡人。自此之后啊，李鹏更加卖力的在朋友圈里边发这个卖卡赚钱的兼职信息，因为赚尝到甜头了嘛。办理名下的银行卡就可以轻松赚钱，这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太具有诱惑力了。 某中学的高中生、某职业学院的大二学生以及某大学的大一学生都经过李鹏介绍出售了自己名下的银行卡。 你像高中生应该可能未必成年是吧，或者刚成年，刚成年 嘛、嗯、因此呢李鹏也获利了近7000块钱。经李鹏介绍出售的12张银行卡当中啊，有2张被他人用于网络诈骗支付结算，包括4起网络诈骗提供支付结算帮助，人民币大概是将近20万块钱。那么这两天呢，平谷检察院以李鹏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提起公诉。庭审的时候呢，李鹏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也是供认不讳，并且自愿认罪认罚。法院呢当庭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10000块钱。那么本案当中出售名下银行卡的4名在校学生也受到了信用惩戒哈。 嗯。 那么检察官说，部分在校学生由于社会阅历不足，法治观念淡薄，已经成为了非法买卖两卡的重要群体之一。利益诱惑之下，某些学生一步步陷入违法犯罪的泥潭，成为了学生的卡商，专门招揽在校学生出售银行卡获取非法利益，最终使自己身陷囹圄。那么检察官也是提醒大家，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 是 千万千万不要因为贪图小利，通过办卡卖卡成为电信诈骗的帮凶。 嗯，你看他的同学们马上毕业都要进入社会，结果他呢、 哎、 进了局子。 是这个可能不光是这个，后续的所有的求职择业，包括呢漫漫人生路，可能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千万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这样的好事哈、啊，真的有可能有法律的风险。 嗯，像杜尚就说了，这不带着一大银镯子上法庭吗？ 哎， 现在还有玫瑰金的呢。 是啊， 那不管是什么呢吧，大家都要遵纪守法、啊。 是，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明天二福您吃面条吗？吃什么面条啊？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嗯， 大美和小丽说明天吃什么面？麻酱凉面，而且拍来了一张照片。这回有美哲爱吃的胡萝卜丝儿。 哎，胡萝卜丝儿。 但是说实话，您别不乐意哈，这个刀工还得再练练。 有点粗是吧？我们就是吃饭好爽 啊！你切，你会切萝卜丝儿和那个黄瓜丝儿吗？ 我都擦丝儿，借助一些小工具，这不提高工作效率吗、 啊？ 而且我不是不会做饭吗？ 对，但是我觉得切黄瓜丝儿和擦丝儿都有手被破的风险。 那你就是擦到最后的时候，你就 留一截，留一截、那个， 就直接，比如小胡萝卜根儿 啊，就吃 了吧，也有点浪费是吧、 啊？自己吃了，黄瓜到头那儿也自己吃了，咬两口再扔 也行，也行， 是吧？ 嗯，等你长大说，说我一般吃面啊，都要放两个煎鸡蛋，还有香菇炒肉， 嗯、 或者是面条上放一些大虾、鱼饼，这样才好吃呢。 这是什么面条？就是面条里边 鲜虾面。 哎，这还真是哈、啊，就是搁鸡蛋的，我都是在那种朝鲜冷面上面，是不是有搁鸡蛋的？ 嗯，但是也 搁半个鸡 蛋，煎 蛋，对， 人家放的是煎蛋。 哎，那还真是与众不同哈、 啊。嗯，营养师说，哟、 嗯， 小美，你这么喜欢吃奶油，可以试试奶油汆面。 嗯， 我倒是挺喜欢吃奶油蘑菇面的，但是它是意面的一种吧，就是意大利面的一种奶油蘑菇面、 哦、 是吧？ 意大利的面条，说实话，就是有人爱吃，有人就觉得一般。 嗯、什么意思？红酱、哦、肉酱面啊？ 说起来，这个面条里边，我其实个人观点啊，我最不爱吃的是咱们广东、香港地区的那个面条。 您也悠着说 啊，对，有人特爱吃，但是他那个面条太过于， 是不是有点碱水面的？就他吃起来有点涩，有点硬。 我老觉得跟那个钢丝一样，是吧？ 可能吃的习惯了也 对对，有人 好吃 这个 什么云吞面是吧？ 啊，对对对，反正每人喜好不一样。 哎， 啊、 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发来、微信哈，畅就说了，说我在新疆工作生活过20多年， 嗯， 特别喜欢吃抓饭和拉条子。 拉条子， 明天二福我就准备在家做拉条子了。 哎， 把什么土豆、胡萝卜、辣椒、西红柿、羊肉都切成丁， 嗯， 然后呢炒好，做好臊子用来拌面就很好吃。 哎，拉条子这个所有的新疆馆子好像都有，但是每家做的都不太一样， 嗯， 是吧？口感也不一样。 哎，那大盘鸡里头有的时候也有那面条， 那不是那什么宽带的那叫什么？ 那叫什么面呀？ 面条 的就是大 裤带面 是吗？裤带面 我不懂啊， 反正也挺好吃，特筋的， 特别宽哈。 嗯、 何川说了说，明天晚上回家吃捞面啊，炖豇豆卤，炖茄子卤，炸青酱油，然后蒜泥儿、咸菜末、 嗯、 啊，这算是捞面。 捞面， 嗯， 看来朋友们都已经为明天的做面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哈。 豇豆你爱吃吗？ 豇豆啊，哎呀，那就爱吃吧。 豇豆你知道怎么写吗？ 就是等会儿啊，一个虫子边一个豆儿， 虫子边一个豆儿， 反正呢。和反正有一豆 有一个豆那边是 个工，然后是个 工人的 工，工人的工 啊， 一个豆一个工， 嗯， 左边是豆，右边是工， 对 啊， 啊， 那就是差不多，差不多 啊。这个当年徐冉看这字儿，非得说读刚豆， 哎呦，人都不在这儿，干嘛抖露出来？ 没有，这也是算当年曾经流传下来的哈。 行，自此呢，我们俩对这字儿都有阴影了， 是吧？ 一个没读对，一个没写对。 红豆红果说了一个更容易不太好写的， 怎么了？ 饼饼面，你会写吗？ 那真不会，但我见了能读。 就是见着认识是吧？ 对，得三十多画嘛，那个 不止吧？ 五十画， 八十多画吧？ 八十多画， 我猜啊、 有那么多吗？ 我猜啊，它因为有繁体的和简体，但是都是繁体的写哈。 行，红果姐还说呢，说春天啊吃面条必须得有香椿才提味儿呢、 嗯。对， 再摊个香椿鸡蛋，特别完美。 有人不爱吃香椿，一口不吃。 那夏天吃点什么呢？ 夏天基本上麻酱面都行啊， 嗯， 麻酱面、冷面、凉面。 所以就是北京啊，就很多朋友都会根据时令来挑选那个菜码和做法， 对、 嗯，特别好。 等到三伏的时候，我们说烙饼和摊鸡蛋啊。 行，没问题。 今天是这个头伏，明天就是二伏了哈。希望大家明天都有一个好胃口。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 新闻2021，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 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谁的院儿，谁的他？